手却放不开，宁愿没出息，叫我别离开。终于感慨爱回不来，而你总是太晚明白，最后才把话说开，哭的叫我留下来。终于感慨爱回不来，我们面前太多阻碍，你的手却放不开，宁愿没出息，叫我别离开。

想。